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好的产品经理和卓越的产品经理。在 Facebook， 我们面试产品经理有一个坐飞机测试。作为面试官，我们得回答，如果眼前这个候选人需要和我坐10个小时飞到亚洲，我愿意让他做我的邻座吗？也就是说，我到底会不会强烈推荐这一个人？我们还有个请假测试，就是这个人好到你会请假半天，放下手头的事情，开车到他家门口求他入职吗？如果任何面试官对这个人都没有这个冲动，我们就没有必要录取他。通过这样的测试，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卓越的产品经理，而不只是还好的产品经理。那么现在，我就结合面试产品经理的经验，跟你分享一下卓越的产品经理和好的产品经理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之前发表过 Facebook PM 谈顶级产品经理具备的4个特征一文，大家反响强烈。今天我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全新的内容，希望可以让你更好地理解卓越产品经理的思考方式，祝你成为一名卓越的产品经理。好的产品经理和卓越的产品经理第一大不同之处，对于痛点是否真实存在的处理方式。我在面试产品经理时，经常会让面试者设计一个产品，比如设计一个给00后看新闻的产品。普通的产品经理面试者会假设他设计的产品解决的痛点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会在白板上迫不及待地写下00后想看新闻几个大字，然后告诉我可以给00后做个短视频新闻平台，做个鹿晗讲特朗普的模块，做个00后的今日头条。卓越的产品经理面试者会先搞清楚用户到底有没有这个痛点，他们会先停下来思考00后到底有没有看新闻这个需求。如果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他们接下来会思考00后是不是真正需要一个新的看新闻的产品。今日头条或者微信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吗？卓越的产品经理并不会一开始就告诉我产品应该设计成什么样，而是告诉我他们打算采取什么方式，用最快的速度验证这个需求是不是真实存在。好的产品经理和卓越的产品经理第二大不同之处，制定产品指标的方式。在面试产品经理时，我还曾以一个给年轻人找职业导师的产品为例，让面试者回答怎么衡量这个产品是成功的。好的产品经理面试者会马上给我一个产品指标，比如月活数、日活数。他们会说，这很简单啊，你就看平均每一个用户找到了几个导师，并马上给了我一个数据指标。这个指标很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卓越的产品经理面试者会告诉我短期的小目标是什么，长期的大目标是什么。一个特别优秀的面试者告诉我，这个产品最重要的是帮助年轻人找到好的职业导师，从而帮助年轻人更好地提高自己。所以长期看来，产品的成功指标是这个年轻人的薪水有没有涨，和这个导师的联系频率。短期来看，我们可以看看每个用这个产品的年轻人找到了几个导师。产品刚发布的时候，上面说的两个指标都不重要，因为年轻人必须有导师搭理他们才会继续用这个产品。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指标是年轻人给导师发消息之后有多少%的导师回复了。好的产品经理和卓越的产品经理第三大不同之处，头脑风暴呈现想法的方式。好的产品经理面试者头脑风暴的方式是给我20个主意，他们以为给我的想法数量越多，越能向我证明他们是有创造力的好产品经理。虽然他们的天马行空让我很欣赏，但是天马行空后，他们并不能很好的权衡取舍，选出产品真正需要的想法。卓越的产品经理面试者头脑风暴时，不仅给我主意，而且会告诉我每个主意有什么代价。比如第一个想法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用户，不过可能会烦到老用户。第二个想法能够帮我挽回已经流失的用户，但是对增加新用户没有什么帮助。 然后他会告诉我，现阶段我们这个产品最重要的是吸引新用户，产生集群效应。所以尽管第二个想法非常酷炫，集合了 AI、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VR、 AR 等等，我们还是应该按照第一个想法优化产品体验。好的产品经理和卓越的产品经理第四大不同之处，关注产品范围。我曾经让面试者在 Facebook Messenger 上设计一个朋友在你生日的时候给你发生日 GIF 图的产品。好的产品经理面试者只在乎自己负责的产品，他们会告诉我，评价这个产品成功与否的标志是看生日 GIF 图的使用数量。他们说的没错，但是 90% 的面试者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无法脱颖而出。卓越的产品经理面试者思考方式可以达到产品总监、首席产品官的高度。我高分录用的一个面试者告诉我，他不仅会看生日 GIF 图的使用数量，还要看 Messenger 的其他数据。比如现在朋友可以给你发生日 GIF 图送祝福了，那他们是不是就不会在 Messenger 上发信息祝贺你了？或者是不是就不会在 Messenger 上打电话祝贺你了？但是很多时候，朋友们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祝福信息比 GIF 图更有新意，所以对整个 Messenger 产品来说，生日 GIF 图发送数量的增加不一定是好事。这个面试者不只把自己当成生日 GIF 图的产品经理，他的思考方式更像是整个 Messenger 的产品总监，所以被高分录用。好的产品经理和卓越的产品经理第五大不同之处，看待既定流程的态度。如果你设计了一个视频产品，但是我对你说，你的这个产品不符合公司视频产品的设计准则，这里的产品设计准则是说公司制定的针对产品线中所有产品的设计哲学和原则。好的产品经理面试者会说，我换个方式再想想看吧。他们很听话，一听我说公司的其他产品不是这么设计的，马上就说，那我换一个功能或者换一种方式吧。卓越的产品经理面试者敢于思考公司的设计准则是不是有问题，可否优化设计准则本身。他们会说，公司之前的视频产品为什么制定这样的设计准则，之前的视频产品和现在的这个功能相比有没有本质区别，这些设计准则是不是可以进一步优化？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这个产品优化整个公司制定的视频产品设计准则，便于以后其他的产品也能做像我这样的事情？好的产品经理和卓越的产品经理第六大不同之处，设计产品功能时的抽象到框架还是具体到细节。比如我让面试者设计一个帮助好朋友过生日的功能，好的和卓越的产品经理的思考方式也会不一样。好的产品经理面试者设计产品功能时会一步一步按照流程来，他们会一步一步地告诉我应该有什么功能，如何权衡取舍，给我画个 UI 图，然后告诉我衡量成功的标准。卓越的产品经理面试者设计产品功能的时候有思考框架，现在的功能和以后的创新都按照这个框架来。他们会告诉我，帮助好友过生日实际上是满足了让他觉得受到了关注，让他觉得自己是个靠谱的人，以及让朋友间的关系更深一步的需求，也就是满足了三个大框架：有在乎自己的人，让自己更加在乎自己，以及有相互在乎的关系，这三个人性的核心需求。所以卓越的面试者会告诉我，产品的基本功能要涵盖这三个人性需求，但是最小化可行产品在每个方面做到基础的程度就可以了。下一版的产品计划再进一步深挖这三个基本的人性需求，也就是产品以后创新的方向。好的产品经理和卓越的产品经理第七大不同之处，是否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好的产品经理面试者中规中矩，但就是没什么特点，无法打动面试官。他们经常问 Facebook 喜欢什么样的产品经理，或者自己在网络上搜索 Facebook 产品经理的特点，然后照葫芦画瓢，以为自己表现得像一个 Facebook 的产品经理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卓越的产品经理面试者特点鲜明，让面试官们吵得不可开交。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会为所有卓越的 PM 面试者是否被录用而争吵，偶尔也会有大神级别的人物，大家一致同意要不惜一切代价挖到手。一般情况下，我们与其要一个有人特别喜欢而有人不是特别感冒的候选者，也不会选择一个大家都觉得还可以但都提不起兴趣的人。所以我对想成为卓越的面试者的建议是，深挖你的特点不一定非要是优点，但是又可以成为优点的部分，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发挥这个特点。比如我个人特点就是精力旺盛，非常有激情，缺点就是我太有激情，有点急脾气，风风火火。我每次面试产品经理职位时，都会100%体现我的这个品质，让所有的面试官起码记住我这个人非常有激情。可能会有人看不惯我的风风火火，但不至于因为这个拒绝我，而有些人就会非常喜欢我，告诉公司一定要让这个人来，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拿到了理想的工作。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我给你对比了好的产品经理和卓越的产品经理之间的区别，希望帮你了解卓越产品经理的思考方式，搞定你的产品经理面试，拿到你想要的工作。一个卓越的产品经理在面试时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打动面试官。第一，设计一个产品时，他们会先搞清楚用户到底有没有这个痛点，并分别给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第二，他们不仅会给出头脑风暴的想法，并会明确说明每个想法的代价是什么，怎么权衡取舍才会达到最优。第三，他们的思考不仅局限在于一个具体的功能，而是可以全盘考虑对整个产品的影响，可以达到产品总监、首席产品官的高度。第四，他们对公司的既定流程提出质疑，并给出优化流程的建议。第五，他们在设计产品时会先思考框架，而不是一上来就设定每一步的细节流程。第六，他们会在面试者前展示自己的特点，往往更能打动面试官们。或许不能获得一致认同，但相比没有特色的面试者会更容易得到理想工作。最后给你留下两个思考题。第一，请你设计一个让00后看新闻的产品。第二，你是短视频 UGC 平台的 PM， 你发布的新功能在测试阶段，用户每天观看视频的平均时间增加了10%，但是平均每个用户发布原创视频的数量却降低了5%。请你思考一下，这个新功能应不应该发布？欢迎你给我留。